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在我和马拉戴恩之间，如果我说黑，他一定就会说白，他总是会和我对着干。克拉尔·瑞贝卡忧伤地看了我一眼，她说，马拉戴恩是听不懂我说的那些话的。那一个瞬间，我突然觉得其实克拉尔·瑞贝卡他是知道的，他知道这样的生活有多么的扭曲。没过一会儿，马拉戴恩就已经到了门口，他顶风关上已经有些弯曲的防风门，脚下有些没站稳。星期五已经从油毯上站了起来，他挪到一张茶几底下，似乎感应到了导弹即将来袭的风险，他得找个不会受到波及的隐蔽处。看到马拉戴恩的脸，令我感到大为震惊。在克拉尔·瑞贝卡寄来的那些相片里，大人们几乎不曾露面，只有孩子们全员排排站好，站在倒地的粗壮树枝上，或是前门台阶，或是后门的门廊，或是猎取棕熊途中的野餐布上，或者就是节日里老农舍的晚饭餐桌前。我想那些相片大概经过细心的管控，使场面显得十分的安宁。马拉戴恩衰老得十分厉害，要不是他那双蜂蜜一样的浅褐色的眼睛，我想我大概都认不出来了。原来的棕色头发变暗了，几乎成了黑色，紧紧地拢起来，扎成了一根辫子，就如同他那下垂的嘴角一样严肃。他的脸好像有些肿，重重的黑眼圈挂在眼睛下边，总体而言他看起来疲惫不堪。马拉戴恩本来长得就很像祖，如今相似度简直就到了吓人的程度。我仿佛看到了祖母常年摆在脸上的那副表情，那是愤怒、厌倦和极不耐烦的表情。马拉戴恩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跨进了门里。他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如今又怀上了一个，体重也因此增加了不少。他连眨了几下眼睛，还真是你。要么表示他差点没认出我来，要么表示他完全没想到克拉尔·瑞贝卡在电话里所说的话是真的。珍妮·贝斯回来了。不过也有可能，他只是想看看我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让我率先迈出这第一步。真的是我。克拉尔·瑞贝卡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马拉戴只走到关注身后的那扇门的时候就停了下来，他瞥了克拉尔·瑞贝卡一眼。我从眼角的余光看见我们的小妹妹摇了摇脑袋。事实上珍妮·贝斯她刚换了工作，她现在实在帮不了我们。房间里传来克拉尔·瑞贝卡近乎耳语的声音，求和的愿望如此的恳切，仿佛奋力挥舞着一面破了洞的白旗。马拉戴恩双唇紧闭，唇边现出许多道细纹。我脑海里回想起无数次姐妹相争的场景，马拉戴恩与我之间很少会有好言相对的时候。他转过来面向我，你拒绝了他， 你跑到这儿来让他开口求你，就是为了好玩，能够当面拒绝他是吧？哼，真是的，亏了克莱尔·瑞贝卡对你还一直这么亲切，总是事无巨细的把近况全都告诉你，尽管你对这个家其实一点儿也不关心。看到你到这儿来，他肯定还勾住脖子紧紧抱你了吧？你可以省省功夫了，克莱尔·瑞贝卡。珍妮·贝斯根本就不在乎他的家人，他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帮忙，只是想来尽情地嘲笑我们。 我紧咬着牙关，我感觉我的牙根都开始松动。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工作，我在镜面湖调查一份出现在我桌上的书稿。他脑袋一偏，脸颊绷紧，仿佛被我裹了一把。 哦，听听听听，了不起的傲慢小姐，这么说你还同谷里那群疯子玩到一块儿去了，你应当为你的行为感到耻辱。摩玛莲娜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会不得安宁的，你一直和你妈妈很像，在她离开之前就已经沾染上了她的那种恶习。 我紧紧地抓着椅背，我感觉我的眼珠骨的都要掉出来了。我想某种程度上而言，玛拉丹反而帮了我一把，他每说出一个字都像是铺下了一颗垫脚石，使转身离开变得不那么困难。 你这个自私鬼，你简直和你妈妈一模一样。玛拉丹，你说的太过分了。 克拉尔·瑞贝卡抬高音量尖声叫道，那天花板上生锈的风扇都被震得响动起来。我们俩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急忙趁此机会镇定心神。我之前并没有做好应对马拉戴恩发动全面正面进攻的准备，也许是我没有料到，在我们时隔多年久别重逢的时刻，他会这样的对我。我的话听起来慎重而明确，意外的十分平静。好吧，至少我知道你们都是怎样看待我的了。而我的体内此刻像涌起了一场情感的旋风，肆虐地搅动着我以为早就在多年之前消解的记忆碎片。有个温暖的东西在此时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意识到那是克拉尔·瑞贝卡的手揽在了上头。我们不是那样想的，珍妮·贝斯，我们很感激你为这个家寄来的每一笔钱，同时我们也感激，也看到你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真的， 我呸！ 马兰黛愤恨地说着。 你别再费劲安慰他了，他不过是担心自己没有闲钱注射肉毒素，或者不能多买一件像他现在身上穿的那样的花哨的衣服，他本就应该感到内疚的。亲人之间相互的帮扶，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我朝着马拉丹逼近了一步，这动作过于的突然， 那要我帮到什么时候？ 吓得星期五马上行动起来，他冲到房间的正中，像职业拳赛的裁判一样站在那儿。 你告诉我，我还要为你们的生活买单多久？还有爸爸，现在连艾维·克里斯汀和她的丈夫也到农场去了是吧？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去找份工作？我们务农啊，农场的那点收入从来就不足以谋生，你明明知道，你们通通都知道，这根本就是个借口。 马兰丹鼻子气鼓鼓的，皮肤变得潮红起来。 我们家在那块地已经干了150年，我们赚的都是辛苦钱，可不像你一样跟随罪恶本性的指引，就和妈妈一个样子。行啊，只管把我们抛下，就像他当年所做的那样，门就在那边， 你走吧，然后你就再也不要回来。 马拉丹站到了一旁，让出了一条畅通的外出的路线。星期五坚守着阵地，屋里回荡着他威吓的怒吼声。 别说了， 克拉尔瑞贝卡痛哭了起来，她哭的声音都沙哑了。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不允许你们在我家里大吵大闹，你们都是我的姐姐，我爱你们，我不想看到大家总是争执个不停。 我深吸了一口气，马拉丹和我都在试图让自己冷静。一时间，战火仿佛已经被克拉尔维贝克控制了下来。然而，马拉丹又点起了余烬。 这样吧，在你潇洒地离开这儿之前，回到你了不起的城市做你了不起的工作之前，至少到前边去看上一眼。现在正好没人在家，去看看你的爸爸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很想知道人究竟能否摆脱扭曲的家庭羁绊，到世界的另一边去生活，远离慢慢被其吞噬的可悲的命运。这些羁绊就像常年戴在小狗身上的项圈一样，由于主人的漠不关心和疏于照管，逐渐变得越来越紧，最后嵌入到皮肉当中不可分离。家里的境况就像新闻里播报的悲惨故事，除非看到屏幕上闪过的那些照片，否则根本无法想见他们过得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曾经属于祖父母的那间老农舍，如今已经破败不堪，屋里有股很重的霉味，到处都是房顶漏水的印记，顶上的瓦片有好几处都已经塌落。厨房里厨壁几乎是空的，台面上胡乱堆放着各种懒得扔掉的外带食盒，臭虫、老鼠粪便以及散落的薯片遍布于家具后面那些肮脏的角落里。我暗自庆幸自己把星期五留在了车上，我可不想让他知道那种东西，谁都不该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在我最小的妹妹莉莉·克拉瑞特的卧房里，因为电线起火而破裂的那面窗户，如今已经用塑料布和强力胶带补好了。眼下，由于这房间已经切断了电源，莉莉·克拉瑞特只好借助一盏油灯来学习她的高中课业，而她同时还得照顾我的父亲，并且实质上也在帮着马拉丹照顾他那四个孩子。莉莉克拉瑞特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才只有17岁。家里每个人似乎都觉得这事儿可喜可贺。克拉尔瑞贝卡希望他能先读完高中最后一年，而马拉丹则觉得那样根本毫无意义，毕竟他自己的高中就没有毕业。莉莉克拉瑞特的未婚夫最近满了21岁，还找了个帮他叔叔开丙烷运货车的工作。在马拉丹看来，这对小情侣已经完全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而我的另一个妹妹甚至已经在一家旧货店里帮她看好了结婚的礼服。马拉丹和我说起礼服的事情的时候，他埋怨道， 也许他们愿意先帮妹妹留下那件礼服，直到我们把钱凑齐，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出这笔钱的。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打量着莉莉克拉瑞特的化学课本和 和用胶带封住的窗户下面的那张桌上的油灯，床铺就挤在桌子的旁边，有只玩具熊歪向一侧，堆在乱糟糟的床单。啊，看在老天的份上，因为克拉瑞塔还只是个孩子，我勉强地挤出几个字，我觉得他应该先念完高中。木炭的味道刺激着我的喉咙，熏得我眼泪都快出来。莉莉克拉瑞特如何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孕育出什么梦想？不论什么梦想都好，他能吗？哼，你当然这么想了，马兰丹嘟囔道。他找了个有份体面工作的好男人，还是个本教会的人，他已经21岁了，不会永远死等着他。我根本懒得回答马拉丁，我只是凝神盯着他。我在想这些人到底怎么了，可我竟然忘了这个地方这种生活究竟多么可怕，多么绝望，多么可悲。离开一段时间之后，这一切记忆都变得渐渐的模糊，然后突然之间我又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感受到这一切从四面八方朝我涌来。我看了看莉莉克拉瑞特笔记本上的化学方程式，纸页间夹杂着一张小测验纸，那上面可以看见最顶上的部分标记着93分。莉莉克拉瑞特一直很聪明，可她必须做到超乎寻常的优秀才能顶住所有的压力，同时还把化学学好。远处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我的注意力透过强力胶带和塑料布交织成的鲜艳图案看向了马拉戴安的那几个孩子，他们正在院里和猎犬玩耍。这些孩子，这些可怜的孩子全在这种环境里长大，这日子有什么希望可言？此时我耳边响起的还是威尔达·卡尔普的声音，他说一份精美的礼物倘若从未拆封，无异于是件漂亮的废物。这是他在知道我有5个弟弟妹妹陆续要上学的情况下，鼓励我争取读完高中的时候所说的话。我只差一点儿，只差一点儿就落入了莉莉克拉瑞特同样的困境。当时有个名叫 Jason 的男生，他比我早一年毕业，在一家重型设备公司工作，曾对我许下当时我所期望的美好诺言。他说他可以照顾我，还能帮扶我的家庭，就像这个家的儿子所做的那样。但是他自己不过是个大男孩，这可怜的人却还试图揽下我的问题。我钻进车里准备离开父亲的房子，脑海当中再次浮现从前的那些场景。路的那一头，马拉丹和洛伊的拖车房也没有比其他地方好到哪儿去，顶上就盖着用旧轮胎压住的塑料薄膜。我去年�曾经寄给马拉丹3000美元，用于给他拖车房换上新的屋顶，这笔债务我直到现在都还没还清。而如今这里根本没有新屋顶的踪影。我看着马拉丹开着皮卡咯噔咯噔地往家那边驶去，两个孩子坐在后尾箱，另外两个坐在前座，还有一个坐在马拉丹的肚子。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马拉丹与孩子们之间唯一的互动，就是他烦躁地冲着孩子们大吼大叫。同时养育4个不足12岁的孩子肯定相当的棘手，我觉得我这个妹妹显然已经被这样的重担压垮了。 当马拉丹发现我偷偷打量他肚子的时候，他就厉声说道，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每个小宝宝都是上帝的恩赐，等你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 然而五分钟以前，他却抓住其中一个女儿的手臂，猛地把他女儿拽起来，啪的一下打在了他女儿的屁股上，并对他的女儿说，闭嘴听见没有，有时候我真的恨不得没把你生下来。离开农舍之后，马拉戴恩的声音依然萦绕不散。先前他和我的那段对话深埋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的不断的重演。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放心吧，我冻不着。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我投降。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